是最开怀。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火热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。 什么？只要跟我一起开口喝，不要害怕什么，不要犹豫什么，只要你肯张开嘴巴吼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容易，就是这么浅显易懂。不懂我是什么，那是你的问题，只要翻个课本跟我学喝。 三月三，小三去登山，上山又下山，下山又上山，登了三次山，跑了三里山，出了一身汗，湿了三件衫。小山上山大声喊，离天只有三尺三。